有勇天与地，何年何月永远不世纪。回头还是你最美，抹去世间的距离，无愁无虑看似一出戏。多少光阴守护着真理，仿佛天真可埋藏妒忌。就算冰封几驱千里，踏破远山穿破神气，宁静里听到有你的天地。掠过空中灰飞天气，但你永不相信梦死，云雾会散开，再有新天地。 One more.